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天万里长江文化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对外开展，300多件各类材质的文物与艺术品全面展示了长江的历史之久、人文之盛、生态之美和工程之巨，展览将持续到明年3月。另外，作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乾隆南巡图将首次对公众展出第5卷《金山放船至焦山段》。这幅画卷描绘了乾隆皇帝从金山乘船到焦山，一路游览长江胜景的场景，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风土人情、地方风貌以及沿途经济文化繁荣等景象，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政治和风俗画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再来看飞猪平台发布了2021年度目的地的旅行热词，故宫讲解、三星堆、橘子洲头、西沙群岛等目的地入选。其中北京旅游市场的最大热点无疑是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开园。数据显示，环球影城门票正式开售半小时，飞猪旗舰店的指定单日门票就超过了10万件。另外，故宫讲解、故宫导游等关键词在飞猪 APP 上的搜索热度也非常高，颐和园、八达岭、慕田峪等传统经典旅游线路也依然是年轻人来北京和北京人游北京的主要目的地。那么在其他省市方面呢，去三星堆打卡看文物是2021年四川旅游兴起的新国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红色旅游的热度也非常高。红色潇湘、长沙、橘子洲头作为关键词的搜索量以及作为景点的门票预订量都双双走高。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台自己的活动，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体传播行动全面开启，即日起到31号，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还有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互动得惊喜好礼，现金红包、代金券、演出门票等多种实惠福利等你来拿。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活力会客厅。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进入到一周的活力会客厅。首先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年艺术100的彭伟。 欢迎彭伟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力会客厅。其实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青年艺术100这样一个主题的展览。其实我觉得彭伟应该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了，因为从第8、第9、第10包括今年的第11届青年100应该是每年都有来做客。 对，是年度会面。 对，是一个年度大会面了。我其实上个礼拜呢去这个开幕的那天我去看了一下，我觉得今年和去年还有前年相比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今年呢格外的比较适合特别年轻的孩子，我觉得甚至是00后他们可能特别喜欢的元素比较多吧。 是的，每一年我们都说过了，都是在自我折磨和自我奋进。所以每一年大家去是希望能够在现场感受到不一样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成功了，看来就是你站到那儿就觉得，哎，这跟去年跟前几年都不一样。所以今年是我自己相对来说比较期待的一年，因为有很多板块不是我们自主策划的，也是我们的新的栏目邀请的这个主理人和策划人一同来参与的，所以现场你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气息。 嗯，也就是说它其实现在是有很多个板块，有不同的主题了。 对，是， 嗯， 是的，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因为今年是我们的第十年和第十一届，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十年过去了，我们其实也老了嘛，年华老去。所以虽然叫青年艺术一百，我们希望它能够青春永驻，所以邀请了现在的同年龄所谓的这个年轻人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一起来做一个策划。 嗯，那今年我们的这个参展的艺术家们最年轻的是哪一年的？ 零零后 哦，零零后也21岁。 对啊，是啊，对，因为我现在也是在美院教书嘛，所以我们突然恍然大悟过来，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孩子已经全都是零零后了。 对， 嗯哼，但是所以我们就说必须要不断的更新才能够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所以今年有非常多新鲜的血液加入进来，才能看让大家看到这种与时俱进的变化。 嗯，那比如说他们在艺术创作和表达上都有什么样跟比如说90后80后不一样的地方呢？ 你上周不是去现场了吗？ 对， 你有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觉得整个展场的氛围包括它的布置都有不一样的变化？是因为今年有一个新的板块叫做新的策展主理人计划，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有听众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的话，也是这些年都在关注我们，就知道青年艺术一百是一个年度性的选拔和推介青年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以青年艺术家为主的。但是这些青年艺术家被我们的专家评委会挑选上来之后，以往都是以我们这个策划团队来自主策划的。那么今年的变化就是我们刚才觉得说这十年了，我们害怕自己一是年华老去，二是觉得怕我们有一些惯性的逻辑和一些这种角度会有这种思维常态化的思维，反而是蒙蔽了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维度和可能性，所以我们才觉得需要一些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样一个展场。因为毕竟我们在嘉德艺术中心就是每年做这个年度展也已经第四年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背景之下，就有了今年新的这样的一个策展主理人计划，就是去挑选和选拔年轻一代的主理人和策展人，由他们来把我们评选出来的艺术家再做一个重新的组合。所以就是你会在现场看到，你站在这个中厅，你的左边、前面和右边是三个不同的主理人空间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闭环。 你这么说我有印象了，确实是，他是感觉是走进了，虽然是一个大的展厅，但是好像分成不同的主题，是不同的小的板块的展览。 是的，没错，今年一共是大概有20-30位主理人的团队和个人来报名，我们也是有专门的策划团队的专家来评选他们这样的一个报名的材料。因为我们今年整个大的主题，如果熟悉的朋友也知道，每年我们有个关键词，那么今年的关键词是叫流动舞台，就是大家根据这个流动舞台的关键词再去自我的生发定义去做一个新的策划。所以有三组的主理人脱颖而出被评选出来，也就是我们把它落地到你上一周去看的这个嘉德艺术中心我们的年度展上。所以你左边的叫做新的亲密，你的前方叫做城市乐土，你的右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和空间，是由那个黑色的帷幔圆圈形的一直在不停的这个慢慢缓慢的帷幔在变化，它叫做15夜，一会儿我也可以给大家解读一下。 可以现在解读。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新的亲密的关系，包括我们今年刚才说的这个主题词叫流动舞台，是针对当下这两年的其实整个大的环境的变化，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都在发生着各种微妙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艺术家也好，主理人也好，年轻的人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敏感。那么相对于我们之前说的早 些年因为做了10年的青年艺术与买吧，做最早的时候是70、80后的主力比较多。那么这2年呢，虽然我们没有硬性的规定说啊你非要是90后、00后你能参加，但是基本上主流也是如此，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基本上集中在90后的艺术家，他们也会对周遭的这种变化相对来说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和语言去表达。所以新的亲密是我们两位新的策展主理人他根据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词下做的一个他这个板块的关键词。这里边非常有意思的是进入到这个展场里，我给你情景还原一下进入到展场里面，你会发现在入口处它有非常多的呼啦圈。 对， 在这个地方，其实我在这儿可以揭秘一下，早些天来参加这个展览的观众们，呼啦圈只能作为一个道具，就是他邀请你说你可以带着，就像平常的这种，如果去经常看展览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说，看展览不就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然后去 悄悄的看 ，然后远观不可亵玩这样子一个状态。那么这里是策展人邀请。大家可以取下呼啦圈然后套在身上，以你各种觉得舒服的方式在全场去走动，但是你走的时候要把这个呼啦圈还回来。但是在我这儿我可以预告说，在我们展览因为是18号开展，一直到今年12月31号这个月底最后一天，他在最后一天这个展场里我们商量了应该把它作为艺术品去送给到场的观众，所以大家可以踩个点 而且我在这个新的亲密的这一个领就是板块里面看到了好多新奇的东西，比如说进门我们有一个蓝色的， 对，是的， 很大的像仙人掌的一样一个装置，然后上面有好多这个牙签， 对， 我们可以自己拿这个牙签然后把它， 对， 你可以自己任意的设置你想要的这个小刺它在什么地方， 没错， 我觉得这个设置是有交互感的， 对， 而且当时我觉得有好多朋友都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然后画上去觉得哎呀我是这个艺术品的参与者， 对，是 我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在创造的， 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这个下手都非常的小心， 对，谨小慎微 但是那个感觉那个触感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是，其实你有没有觉得牙签扎上去的那一瞬间那个作品它本身有点类似于像泡沫这样一个装置，是方便大家能够扎上去，但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释放和疗愈， 对，很减压， 对，是，所以就是当然我非常感谢我们观众们还是非常克制的没有一下子把所有的那个全部扎满所以现在这一块一进来大家就会觉得跟以往不同，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可以走近可以把玩可以互动， 对， 那么走进去之后你有没有发现有四个熊猫皮挂在那个这个充气的，其实它是一个行为艺术，只不过呢它是有时间段的，因为我们的展览它不能时时刻刻都会发生，但是它新奇的一点就是在于大家对于网展览它是一个静态的状态的一个突破，那么我们现场除了我们传统大家认知的架上绘画架上的这个国有版雕壁，就是我们这分类之外它还有我们现在也常说的声光电啊然后我们的行为艺术啊表演艺术啊等等这个类型的都会有，所以这四个所谓的熊猫皮它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就是我们是有时间段的，比如说开幕那一天有一个小时，以及我们31号最后一天，其实31号有非常多的福利和彩蛋。 31号， 对对， 大家要记住。 是的，那么那一天他会有我们有志愿者穿上这个四个熊猫会充气，就像大家经常看到商场促销的那种玩偶。 对。 然后他充气完了之后，他会怎么做呢？现场会捕捉观众。然后把它围在中间然后这样子这个时候观众本来你是在好好的看展览可能你就不能够随着自己的主观意愿再去继续进行自己的路线了那你需要跟着四个熊猫人的脚步然后去再继续进行，也有可能这四个熊猫人就把你给挤出展场了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互动的体验还是蛮多的， 非常多，是的， 包括我们的从那个新的亲密穿越过来到正中间的我们城市乐土这个单元，那么是另外的策展人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策划，你会发现这个单元里的这个所谓的展陈的方式，它就跟其他不一样，是在于你还可以在其他的地方看到展板。这个单元基本上是开阔的空间， 对， 就是每一个作品都是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领地，所谓的在这个地方相互之间没有这样的展板去隔离，那么叫城市乐土，两边有虚拟的这个罗马柱，你可以看到有这样。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是因为他觉得，很多觉得艺术啊，相对来说是非常高大上，或者是说非常难以去揣测或者是走近的。那么策展人也希望说，在城市这样的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里边，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心灵的那一块乐土，所以他每一个作品其实都是邀请大家互动的。其实有很多这个解锁需要解锁的地方，是需要我们的志愿者在旁边示意大家说，哎，比如说现场有个地秤，这个地秤做的有点像这个，大家觉得哎怎么这么粗糙，或者是大家非常想跃跃欲试，但是又看到觉得艺术品一般，大家都觉得对我能站上去吗？而且也没有搞明白那是什么，但是一旦他一个人站上去的时候，会突然四下张望说，哎，发生了什么变化的时候，会突然在一个隐秘的角落发现自己的体重对，特别有意思。但是他其实我们自己说，这个地方最好的心机的做法是邀请三两好友一起站在上面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就是玩起来的感觉。 是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之所以他有的时候觉得前段时间不是有这个拉斐尔的展， 对， 同样的展， 是是， 他们觉得啊，这个我怕是看不懂吧，老是有这样的心理的距离。 是的， 我觉得我们这一个城市乐土的这个环节，反而是消除这个距离的一个过程和一种方式。 没错，是，而且有。特别在城市乐土旁边有一段是像垂下来的帘帷幕一样，然后一根一根的绳子的末端有一个类似于像计数器的东西，开始的时候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以为只能看一看，我说这样的摆设到底它意味在于哪。后来是我们的志愿者说，这个是艺术家的作品，叫做当代艺术生成器。就是大家对当代艺术，其实甚至对艺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误解也好，或者是说这种不太清楚的逻辑或者是概念，那么艺术家也是捕捉到了这一点之后，他这个计数器是一个他存了大概上千万的这个字条去到这里面输出，那么观众其实是可以在现场，他垂下来的每一个计数器的末端你可以拿起来按一下，它会生成一段话。这一段话就是它可能看似也是没有逻辑的，或者是说哎，看似有一点诙谐俏皮的，但是是它这一段所有的这个取自当代艺术的资源库，以及大家对于这些语录的收集。 哇，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前期的工作量也挺大的， 非常大，对。然后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说鼓励艺术家他可以买走，观众他可以买走每一个计数器，他的这个有限量版，就相当于现在的盲盒的玩法，就很有意思。这对我们这种老年人也是一种新的刺激，说原来艺术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年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就是自己，所以慢慢的你走到，就是从城市乐土往右穿插，就会到最特别的这个展陈的布置单元，叫十五夜。夜是晚上，就是夜晚的夜。那么大家一看到这个帷幔，它是由十五个圆环的这个黑色帷幔幕布组成的，这也是我们的策展人他通过的这种小时候的一段对于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记忆，他觉得这种晚上有很多故事，以及对他印象深刻的场景和画面，所以他在每一个这个圆环的中间有一个他挑选的艺术家的作品去反映这一个帷幔下的故事。这里边大家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于，刚才我们说了城市乐土这个单元是没有展板的，就是没有大家可以一眼看过去都很清楚。那么这个里边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这种空间关系一直在变化， 因为它每一个圆环的这种规模尺寸是固定在那个地方的，但是它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圆环，就是不同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去慢慢的围布，会自己慢慢旋转。对，所以你在里边走的时候，你周围的这个关系，空间的关系其实是像迷宫一样发生变化的。 对对对， 本来你左边是有个帷幔的，你看不见左边这一个夜里的这个发生的故事，但是你走着走着发现，哎，怎么豁然开朗了，本来这边有东西的，这边又被遮住了。所以在这个里边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空间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和体验，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在这里面去穿梭感受。 对，我觉得整体看下来今年的这种感觉和以往不同的就是他更加注重就是体验感。 对， 这一届的青年艺术100，你作为总的策划人，你觉得有没有特别惊讶到你的新的创作呢？ 有的，就是我刚才这个里边就是策展人主理单元的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包括他们除了选择我们每一年被评委评选上来的艺术家之外，他自己还会邀约一部分特定的艺术家参与到他的板块。那么今年我刚才也有说他的艺术表现形式多样，那今年会有行为艺术，除了我刚才说的熊猫人之外，还有一个现场做表演行为的叫银针怪兽，他是我们的艺术家 Peter 他的这样的一个做的银针的那个外套，俯身在地上，大家在网站上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那些图片了，就是他披上这样的一个银针怪兽的意思，就是他把银针一颗一根一根的银针像皮毛一样做了一身像兽皮一样的这个外套，但是他你顺着摸上去你觉得哦还是挺还可以，还是挺柔软能接受，但是当你这样子逆着摸，你就会觉得哦非常的就扎手以及非常的刺激。然后艺术家把这个披在身上，在现场趴在地上做了一个行为，就是跟着我们的观众，跟着我们的感觉，就是他自己的感觉，在现场做了这样的一个小时左右的行为表演。我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原来啊说实话我们这种老年人接触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家认可度和认知度比较高的，比如说架上绘画，一眼看上去非常直观，然后跟自己的感受非常的接近，就会有共鸣。那么看到行为艺术和声光电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时间去转换和去理解，但是看到他做这个行为的时候，现场有观众俯下身来跟他一起对视，就是对视这个艺术家还哭了，可能他自己也触动了自己心里的某一个地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每一代每一个时间每一个他都是有自己存在以及这样的一个变化和特点的。 没错， 哇， 这个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其实有一些变化和惊喜是观众带来 的。是的，没错，是这样。我没有想过会这么投入，我还反省过自己说，如果现场我要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行为艺术，我肯定不知道会不会有如此投入能做到这一点。 确实这个是其中之一。那另外其实我在整个就是参观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有一幅画，它很奇妙啊，它看上去是一个很科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其实它的这个元素啊都是取材于现实的。 对， 比如说当然了，我在重庆读了4年的书，我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可能这个地方就很像重庆。 是， 但是你说它真的是重庆吗？又不是。你觉得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那个地方我也很应该是去过，但组合起来它就是很科幻，我觉得这个很神奇。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他这个艺术家很年轻，他当年是我们笑称他是最年轻的，然后能够进入到二级市场的那个画国画的艺术家。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就像你一样觉得哦这是国画嘛，就是大家觉得国画应该是山水花鸟这样的一个花卉， 对对对， 有固定的图式，但是它确实是国画用绘画，就是国画颜料以及这个纸本上面的创作组合成了你看到的魔幻和奇幻空间。我们很多次，他就生活在重庆，我们非常多次劝他北上，然后当这个北漂艺术家，然后被他拒绝了。他说我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土壤里面才能够绘画出来我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离开了这样的一个我创作的这个源泉以及这个周遭的环境之后，你再让我去臆想的话，这可能非常的勉强了，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它的主题应该就是来源于城市， 对，它非常接地气。其实就像你说的，很多场景就是取材于当地，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写实的状态把它全部都描绘出来，而是把各种时空交汇穿梭夹杂在一块儿，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主观的意念放在一起，组合成了一个你看似似曾相识又好像不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对，很神奇。而且如果说国画的话，我们说刚才那幅画它是宣纸上面画的， 对，纸本。 哦，完全想不到。这个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去了解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或者是背后的这个艺术家，才能够对于他这个作品有更深的一种体会吧。 看青年艺术的展览，我在此也可以建议大家，就是一定不要带着原有的这种逻辑框架去思考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一定要带着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心思去观看，或者是去揣摩你所面前的这个艺术品。所以我们经常在布展的现场开玩笑，盯着一个这个灭火器说，这是艺术家的作品吗？这个是要放开还是能够拿到一片儿 啊？所以说其实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有趣。 对，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曾经就是做过一个展览，艺术家的作品是树枝，他要求我们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形状，我们大家费劲巴拉花了一天的时间去各个地方找那个树枝，然后把它剪下来，当然是经过了同意啊，枯枝剪下来之后把它拿到了展场，刚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第二天到展场一看不见了，然后保洁阿姨说那不是那个要丢弃，然后一天的工作白费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没错，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痛并快乐着，就是创作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后期观展的时候，你的这个最终的呈现的效果也有可能跟最初我们的策划它不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变化的。 确实。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朋友哈，在看展览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哦，这个也是艺术啊，这个也是啊，他不理解。 对， 那在您看来究竟什么是艺术呢？ 在我们看来，其实艺术这个很抽象，包括我们的前辈艺术家还有我们的这些圈中的大家们，在各个平台和渠道上面都有过去试图解读，或者是说希望能够跟大众讲清楚。但是我觉得艺术这两个字本身就是非常主观的一种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它确实是来源于生活，所谓的高于生活。但是现在看来，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从路边捡来的树枝，然后我们日常用的日用品，这一些是艺术吗？其实我们要想的是换了空间，换了场域，它通过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重新组合到你面前，试图去有一个不一样的故事阐述和逻辑线索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把它对待或者是看作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当然你的一个垃圾或者是你的这个所谓的消防器材它放在哪儿，这样的一个状态里，你放在大马路上可能大家觉得它肯定就是一个它普通的日用品或现成品，但是如果你放在展场，确实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它是我们的一个对象，它是我们一个表达的媒介和媒材。 那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您现在也是老师，在应该在央美 对 上课教学生，那艺术的创作它怎么教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理解为天赋还有它的这个灵感是更重要的呢？ 我们这个系是我们全校唯一不需要画画的， 就是 展演。我们是做艺术管理，我们去管理其他的这个绘画系和其他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学生。但是反推话说回来，就是我们其实刚才也有提到，原来最早大家走进青年艺术100展场的时候，80%是架上 绘画，不管它是什么媒材的，但是80%肯定是挂在墙上的，我们说是加上绘画，然后有一部分是雕塑，大家也能理解，也能够看得明白，然后20%是所谓的视频啊、影像啊，这一些相对当年的状态来说比较先锋的这种表演形式。那么慢慢这10年的变迁是发生了什么呢？情况发生了一个扭转，就是80%是声光电，20%变成了架上，你在现场你也可以感受到。 对，基本上是这样。 对，我们只有一个区域是把架上绘画给基本上给把它集中在一块了，其他的区域里边全都是声光电和各种装置。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说我们是迎合这个潮流，或者是它现在是这样我们就要表现成这样，并不是，因为我们每一年是向全球去征集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它呈现上来的 是一个最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形式和状态，所以我们的艺术管理人我们也经常提醒自己说，艺术的边界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原来的我们说就是绘画加上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里，你需要了解更多的跨界的可能性，就比如说现在大家经常说的科技和艺术， 对， AI 人工智能等等这样的一些，包括我们的艺术治疗疗愈等等的这一块，都是一些新的学科的交叉在我们这地方有一个呈现，这都是需要大家去以包容的心态或者是开放的心态去了解，然后再去想我们如何去进行一个转化和呈现。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看展览的时候觉得好像只有单纯的绘画都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过瘾啊他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有趣味性。 对，是的，没错。所以刚才你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现在无论我们去看什么样的一个展览或者是活动，前几年大家都在说的是沉浸式， 对 啊，沉浸式动不动就是这个沉浸了那个沉浸了一个沉浸式，那现在其实沉浸式这三个词大家非常熟悉烂熟于心之后提炼出来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一个叫体验感，就是现在的展览非常注重的，以及你看完会出来你觉得你收获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这样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更多上面可能它的这种体验感参与感会非常的强烈。 没错， 是，所以我们这里边也是艺术家的这种作品也是从侧面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的观众，我们原来走进来的观众应该大部分真是艺术的真爱，他才会来看看我们，相对来说年龄层级他也会成熟一点，就是他经过什么千帆历尽归来人是少年这样的一个状态来支持和鼓励我们。那么现在走进来是越来越年轻的观众，00后、90后、95后，甚至小朋友，我们10年来我们的非常多的老的观众牵着他们家小朋友来说，你看我们家小朋友都是看着你们长大的，这毫无夸张，这原来抱在手上，现在手他可以跟他一起来看展，所以我们也穿插着非常多的儿童体验的活动。 而且现在我们觉得有了这些年轻人的做的大胆的尝试和创作之后呢，艺术仿佛更有趣味性。 是的， 之前我们觉得很严肃，或者是很高级，这样的感觉，现在我们觉得是有趣，可能这个词语在整个这场展览当中它的可能主题性会更强一点。 是的， 我看到就是在有一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按摩椅然后那个我觉得好火爆，大家都要排着队然后上面体验一下。 对，是，我们有一张照片抓拍的非常巧，是我们的那个观众正好躺在上面体验的时候，我们四个熊猫人站在旁边，是其实是准备要出发去做表演了，但是他捕捉的一瞬间感觉这个观众坐那儿，四个熊猫人马上要给他上手做按摩了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巧思， 对对对，特别有意思，就是现场它有非常多的偶发性，但是这个偶发性可能也是在我们原有的这种设想的范围之内，只不过没有想到它还可以以这种不一样的形式或是超乎我们想象中的其他的表现形态和呈现出来，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有意思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刺激，要不然万变不离其中，总是那样的一个架上绘画或者是这种静态的状态，我们自己也比较相对来说 候会比较厌烦。 确实，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和不同的灵感，有的时候真的是观众带来的。可能今年我们看到了，哎，有这样的一个观众的反馈和反应之后，明年也许会有更多的新的点子会产生。 没错，是观众会不吝我们，所以今年还有一个这个现场有没有你看发现过没有？就是大家常规性的觉得一个作品旁边应该有个展签，然后这个展签上面是艺术家的作品啊、尺寸等等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解读。那么今年我们有一个叫做未命名舞台，就是把贴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空白展签， 对对对， 是邀请大家去写上你觉得这件作品它应该叫什么。所以这个东西等到最后几天收集上来之后，我看到大家从小朋友到这个老人家，只要进来的他有兴趣的，他都在那儿写。 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好奇，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最终还有一个这个脱口秀，到我们展览快要结束的那个时间段，会有一个专门这个被命名的艺术家会把他收集上来的这些观众的写的这些词，他做一个反应。就是我，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什么所谓的脱口秀动作也叫做你可以否认。 哎，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棒的，就是我能和艺术家进行互动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理解，然后艺术家说哎，你理解的对，或者说好像有点不对哦。 对， 我觉得无论是得到一个哪一种的反馈，它都是非常不同的、非常新奇的一种体验。 是的，没错。所以我们自己也非常期待到底这些观众朋友们写了什么，然后艺术家会对他们写的什么提出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反击和解释。 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环节，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什么线上直播啊？ 对，这个肯定有，我们也想象过了，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到时候我提前通知大家围观。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彭伟老师做客我们的周末活力派。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艺术青年一百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嘉德艺术中心啊去观看一下，看一看现在哈有互动式的这种非常有体验感的青年人年轻人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展览是持续到2021年12月31号。 对， 31号有惊喜，我刚才听到了。 对， 我觉得我可以再去一次。非常感谢今天彭伟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也希望未来哈能够有更多的新的作品，还有不同的这种体验哈，能够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距离艺术能够更进一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大家31号嘉德艺术中心不见不散。 了所有的汗水，某一天都会鼓掌，伸出你的双手，真正的拥抱梦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 Thank you.